明确的规定。那么这个呢，原来是叫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现在改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其实从这个名字上的改变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其实重视的是食品的安全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刑事责任的方式去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其实也是规制这种食品安全领域中所发生的这种违法经营行为的一种有效手段。 嗯，好，我们看今年六月海关总署在全国范围的专项打击行动及时而有力，将上万吨的走私的冻肉挡在了餐桌之外。但是呢，光是查到货恐怕还不够，要真正的消除隐患，形成震慑，还是要从源头抓起，切断背后的灰色链条。好，今天再次感谢包华律师，感谢卢韵律师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勤勤恳恳去履职，忠心耿耿见天日，尊声公务员同志，当官您得先宣誓。新章程是吗？啊，不过呢还没最后落听呢，正挨人大审着呢。这什么马事呢？这是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都有报道。话说是24号，也就是昨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议草案，规定了凡是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是决定任命一府两院的国家工作人员。什么叫一府两院？这就是一个简称，一府是政府，两院就是法院、检察院。凡是人大啊选举任命的一府两院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的时候，公开向宪法宣誓。数了一下这誓词呢，一共是65个字，内容如下：我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宪法权威，履行宪法职责，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自觉接受监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努力奋斗。照我来说，这是个好事儿，是吧？应该规定下来。当然话说回来，对于那些党员干部公务员同志而言，嘴上宣誓是容易的，心里头有信仰有信念这个就不那么容易了。话说想当初革命战争年代，那杨子荣同志打虎上山，他宣誓了吗？考证了吗？考证了啊，真宣了。来说啊，子荣同志还有那个时间和空间表个决心舞的，而李玉和一家人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为党工作，恐怕都没法宣誓吧。可是他们也宣了，是吗？用的是什么呢？鲜血和生命啊。 是。 说岔了啊，那位说岔了啊，咱们说这些位都是党员，那么现而今眼皮底下说的是国家公务员，当公差的，办公事儿的，哎，这个宣誓在历史上再论吗？在呀，太有了。扬了狼嘛。话说现在眼前咱们这个环境，甭管是工作是生活，大比战争年代强太多了。头顶上没有敌机轰炸呀，地上没有匪特横行，没有敌人严刑拷打，没有鬼子威逼利诱，南霸天击毙了，胡汉三镇压了，刁德一胡传魁啊败逃了。那么我就整不明白了，这么好的环境，身为党员干部应该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啊，可是他极个别的他为什么反而信念动摇了呢？甚而至于背叛了信仰，走上了贪腐的不归之路，最终喝了高碎了呢？整不明白了。瞅瞅吧，法庭之上，哎呀，满头白发，那是谁呀？这就是精神缺钙呀。这有奖吗？有奖，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的，中纪委啊，就是揭露了，分析了，拿出来一些个案例啊，就说这人一旦是没了信仰，麻烦行尸走肉一般，有些那个极个别的党员干部长期浸淫于求神拜佛，心理颓废呀，斗志丧失啊，道德滑坡喽，是吗？有啊，到那机关办事儿去，机关大楼盖的高大上的，进去一到那坐电梯嘛，电梯里头一摁，哟，四层没有，十三层没有，怎么十四层也没有啊？你们这缺层啊？哎呀，不是你不懂，我们这是有讲究的，是吧？我们这是科学啊啊，我们这没有四十三十四，这我们这讲风水知道吗？这些数目字都不吉利，呵。这机关大楼，这谁拍的板啊？干这个事情是啊，还有那个一天到晚围着大师转的。所以说嘛，习近平总书记言道，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为官不为的那个，打根上说也是思想出问题了。这样的人，他即使嘴上宣誓了，心里头指不定想什么呢？有吗？历史上哟，有哦。 无耻叛徒。 您就说说看啊，就像王连举这样投敌变节了，他还哪儿还在乎什么誓词啊？所以说党组织的作用必须发挥出来，战斗堡垒吗？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了，要啊继续发挥党组领导核心作用， 是不是？那必须的，要党内法规也得规范起来，说长期以来党组设立不统一，成员配备不一致，职责不明确等问题制约了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现实生活当中，党组织作用弱化、地位虚化、功能空化的现象仍不同程度的存在。有的党组抓业务、抓党建啊，一手硬是一手软，导致本单位党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现象是时有发生。还是没弄明白，想当初革命战争年代敌人白色恐怖之下，党组织能够那样的坚强，那样的能够战斗，而现而今呢，和平年代怎么有的党组织反而弱化乃至涣散了呢？这不是让九泉之下的玉梅同志们笑话我们吗？玉梅同志哪位啊？ 我们三个党员自己来编个党的小组吧，那有什么用？你是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也该坚持斗争。行，那谁当小组长呢？按党龄说吧。 这是那个电影吗？田华老师主演的电影吗？党的女儿吗？白色恐怖下面是吧，就是党组织没有了，被敌人给打这个打散了，怎么办呢？自己组织一临时党支部吗？正是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某人，不干工作想私分，不顾集体顾个人。谁呀？哈哈，工作能力他没有，写个报告都发愁，平时只做一件事儿，公家的财产他可劲儿捞。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就说了，得防止这个现象啊。怎么防止呢？需要不断的完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哎，预防和惩治腐败升级的信号就是这个。为什么呢？在中纪委最近通报的两起违纪案件当中，首次出现了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的表述。这么严格，那必须的呀。个人有关事项并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跟组织跟工作都有关系，看你是不是能够跟组织交心，你是不是坦荡无私啊。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这个历史上有吗？哎，还真有。那个说这个人杨四郎这情有可原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组织上不许可。铁镜公主他许可，组织上都不许可。是啊，那是啊，正是红色通缉法网章，外逃贪官心发慌，大家一起儿来帮忙，紧紧盯住程牧阳。又出来了是吗？出来了，新华社的报道，穿着深色西装上法庭了啊。投案自首哪儿啊？说了，哎呀，法官大人，小生冤枉啊！有什么呀？哎呀，我是来避难的。哎呀，我们家被窝烂了，不是，就是被难了。哎呀，我是避难的，申请难民的身份。哎呀，他们欺负我，我是这不行了，我都得跑。在加拿大一法庭啊，申请了，说那意思啊，找律师是吧？我这个是吧，这大哥的啊，这个事儿咱们得盯住啊，盯住啊，哈哈，是吗？你看了没有？表面上他好像神色淡定，其实心里头指不定怎么打鼓呢。这就是他们的末路啊！为什么呢？这儿不是化容道啊，这儿也没有心慈面软的官老爷哟。 男士，18名残兵败将。就是18只猛虎，关门何惧？你好，你 树木可参天，百年树人非等闲，历来高考无状元，道有励志好少年。就说啊，这个头前一再说高考这个事情，哎，我们这儿报道啊言说呀得降温，没必要去炒作。不过呢本人今儿个得食言了。不是，我不是说这个高考，也不是哎呀谁的分高啊，谁是状元，谁是探花，谁是榜眼，谁都不是，是吧？我一再说中国现行的高考体制跟过去古代那个科举制度那是两码事儿，没法加以对比。对比的只能说明对比者本人无知啊。那干嘛又圈回来又说高考呢？没说吗？道有励志好少年。京华时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是四川有一位彭同学，呵，无臂考生，没胳膊，哎呀，这个考出了603的高分，了不得。是啊，人家说了还准备啊填报志愿之后赶紧去当家教，利用这个开学之前这点时间干嘛呀，攒学费。你看了没有，自食其力，尽管身有残疾，但是呢人家不是励志吗，啊，身残志坚吗？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也讲这么一位浙江慈溪的考生郑同学，视力啊几乎都没有，0.05都看不见东西。今年高考他愣是考了570分，其中数学差一点就满分了。哎呀，他们老师说这孩子太不容易了，正常人画个图就能看，那盲人他完全得凭想象啊，就这样考这么高分。您说说看，咱们大家伙儿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不好好学习呢？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置，尊声公务员同志，当官您得先宣誓版。我是李欣儿。来看今日头条，新浪腾讯说是习近平这个再次在瀛台会见外宾，这是比利时的领导人习主席通过这个会见呢来介绍中国近现代的变迁。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李克强主持常务会议推进互联网加行动，我国首次发布毒品刑事报告，毒驾入刑，这是可以期待的。腾讯说的是媒体再次曝光118所新的野鸡大学，贾文平是明码标价。全国8个省份公布了2015年工资指导线，涨幅无一上调。看看今日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一系列法案，说是收买被拐儿童，准备一律追究刑责，买孩子这个也不许可。北京晨报说是这个毒品刑事报告发布了，不是吗？全国来说啊，现在知道的吸毒人员超过了1400万，嚯，这数啊。环球时报说是中美不是战略对话吗？开诚布公，摆出各自分歧，积极清晰地表达了合作的意愿。总之一言以蔽之，大国对抗两败俱伤，合作共赢才有希望啊。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给各位读大报啊，这是今天的人民日报，说是首次发布了毒品刑事报告，不是吗？毒品打哪儿来的，往哪儿去，这都弄清楚了。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数目惊人。那是啊，毒品的来源是内外并存，毒品的流向呈现地域性，反正得加强打击，是不是？这是必须的，这不能含糊。那是啊，还有啊，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说国台办就说这个岛内有一部分台独的这个人啊，这个咱们这边祖国大陆不是有规定吗？台胞来往祖国大陆免签啊，说是有些台独分子对此是怕的要死啊。但是呢，毕竟是青山东流去，哈哈，挡是挡不住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是吧？人民日报发了一言论，就说这僵尸肉这事儿说明什么呢？这个僵尸肉您知道吧，这个过了保质期都30-40年了，冻起来了，然后还打算卖，上餐桌上超市，嘿，好嘛，得亏是让海关给查着了， 但是查是查着，查着是这一气儿啊，之前之后还有没有啊？所以说呢，党报言论直指说了，这是监管漏洞。哎，所以说呀，监管是最重要的嘛。今日一句话新闻，这是京华时报，就说咱们这个人大不是开会呢吗？啊，人大这个有一个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这个法案的修订草案，其中就规定了机动车限行准备规定征求社会意见。哦，得跟咱老百姓合计合计，那是啊，大家伙的事儿啊。北京青年报说是啊，北京啊七月起实施离境退税，嗯，这对于这个旅游者是个好事儿，是吧？在咱们北京买一烤鸭到机场退税，好，是买这个吗？就比方说吧，他不定买什么的嘛，是不是啊？另外啊，本市首次发布十个劳动人事争议风险防范点，说是劳动者违纪要是被解约，这个要征求工会的意见。今日人物俩人，一位姓方，一位姓崔啊，方崔大战。哦，家伙，为什么呀？这哥俩，嗨，就说这个方舟子、崔永元啊，说是在网上啊，这微博上头，你一句我一句，说着说着急眼了，哎呀，不行，你这个挤兑我，你侵犯我名誉权。于是呢，这位方哥们就把这崔哥们给告上了法庭，索赔30多万。这案子呢，说是准备要开审啊，这是北京晨报的报道。这都是名人之间的事情，是吧？你要搁立新那不至于的啊。您就是说您骂我挤得我，我也不会说跟您打官司告状的，那何至于此啊？是不是啊？咱们都是朋友嘛，是吧？这个讲两句软乎话，不一天云雾散了吗？您说呢？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9278，哎呀，这个发了这个咱们的啊，短信平台上头啊，哈哈，说是还行还行啊，谢谢您啊，谢谢您，您这个名字呢都写错了，不过没关系，是吧？这个无所谓，哈哈，因为您不了解嘛，写错了无所谓，是吧？咱们都是朋友啊，8439，是吧？也真是哈，现在这个党员好好得加强这方面管理，那必须的，党组织就得负起责任。4148，是吧？京戏今儿的京戏都会唱，太好了，哎，就专门给您啊颠沛的这个，专找的都是您会唱的。说为这个4148根搂下子啊，怎么了？多吃一包子好吗？5685，哎呀，出租车行业是吧？这个怎么就没人管了呢？怎么能没人管呢？他必须得管呀，是吧？你跟这个以后还得加强这方面管理呢，这提供服务啊，是吧？还有这个5148啊，真是啊，好好合作是吧？别干仗，别吵架啊！对对对，阳光师傅来了，是是啊，这个什么呀？就那这那个的是吧？怎么了这是？哈哈，平常就一个字儿，查，必须查啊，是吧？这阳光师傅给我来了一个西瓜是吧？您这馋我呢啊？闲庭信步小罗，还有龙哥是吧？这个陈红，为那位无臂的考生啊，小鹏是吧？为他点赞。这个 happy 老太太严厉打击僵尸肉，那必须的，也不这个平常也是这个意思。布丁啊，有的这个干部啊，极个别的啊，一身的匪气，是啊，那可不是吗？静无扰啊，世心敏敏50号，这都是朋友啊。踏雪寻梅，刚才还有一个说是我这个长得寒碜的一位啊，好朋友啊，好嘛，哎呀，您给评评理吧，他们说我长得寒碜，哎，赶紧的啊，抓紧时间，长得寒碜怎么了？黑旋风李逵长得还寒碜呢，是吧？梁山好汉嘛，哈！北京青年报讲了一位啊，呵，早上起来，这昨天早上7点来钟，在哪哈啊？丰台区绿洲家园，大伙儿都起来之后，赶紧洗漱完毕，准备上班啊！哎，大伙儿一看，别，快看，四楼那什么，那个四楼那个平台上啊，就那外墙那个防盗窗户上，怎么蹲着一人啊？啊，那人还捂着脸，为什么大伙儿看他就是不好意思？哎呀，别，哎呀，快散了吧，别看什么呀？哎呀，害臊！我这个人我是做买卖的，你没见过这个吗？没见过？哎呀，我低调吧。你到底是干？ 现在是北京时间。